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情商翻阿笋哥翻嚟做录音啊！笋哥，我哋咧留言嗰度就写，咁点解我哋唔得闲咧？上集就因为你去啊，即系离开香港，牛医生又唔喺度，火火龙又唔喺度， 我咁样大镬， 系啊， 屌你自己录嘛， 讲咩啊？ 讲屌人哋黄之华栋笃笑啊！ 屌我栋笃唔好捻笑啦， 唔系其实你有好捻多观众嘅， 唔好捻笑， 你客气啫。 好，今日我哋讲一集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柴狗讲一句说话真系坚啊！人生真系唔有几多个十年啊，顺哥。 你知唔知人生有几多十年系有咩意思啊？ 真唔知。 佢最大嘅意思就系话俾人听，然后等人哋努力帮你做嘢。 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咁深的突然间讲得屌 你其实呢就全世界即是呢人生有几多十年呢 十年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来的。即是譬如说大气里面有几多空气同埋呢究竟呢大气里面存在几多 carbon dioxide 呢这个是一个恒数来的是一个 constant 来的。你根本就冇可能有几多个十年。即是正如这个空气里面呢存在的呢、这個 carbon dioxide 同埋空氣咧，即係空氣 H2O 嘅量咧，係 constant 嚟嘅。 係。 咁咧，但係你點解要講呢個説話呢？如果我話俾你聽，呢、这個地球就快要毀滅嘅時候，或者你再唔環保嘅時候，呢、这個地球就快玩完嘅時候，咁你咪會做多啲嘢。係。咁如果你想呢火機勤力啲嘅時候，你會點做啊？ 屌撚住你做啦！屌你！ 唔係你咧，呢、这個係 加人工嘅， 呢、这個就係負面嘅做法。加人工咧就係咧最蠢嘅做法，最正面咧就係咧創造一個夢想去困佢哋，其次咧就係咧仲要咧有一啲説話去激勵佢哋嘅鬥志，等佢做得咁好。所以柴狗點解咁成功咧？就因為佢利用到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呢一個原理啊，令到咧佢喺手下就好搏命去做嘢。你諗下，你有冇睇先？ 有啊！ 佢最尾嗰時候咧，嗰個咩王爺 啊？ 即係阿鐵拇指王，即 係佢點解 佢原本佢係唔想噶， 啱啊！ 你好明顯佢原本係唔想做呢件事，佢臨時縮山嘅時候其實都冇問題。最尾點解要捐曬身家俾朝廷咧？屌你尾就係咧俾阿柴狗咧用人生幾多個十年呢個説話困到。即係其實咧就係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團火嘅，但係咧因為人哋點著咗，然後俾人利用咗就唔好啦。 屌你六四嗰啲柒頭皮，屌你老味人講你又信人，屌你又痛，屌你老味。 咁你又點睇人生有幾多十年咧？ 我咁睇啊，筍哥，人生咧嗱，我哋即係我哋而家人到中年啦，真係啊，人生咧係我嘅即係規限，即係我嘅即係嗰個嘅即係方裏邊啊，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二、四、六，六个十年，六十年。人生六十年好得意啊！头嗰二十年你戆鸠鸠咁过啊，真系噶！你唔好话俾我听，哇！我头嗰十年好捻璀璨啊！头嗰二十年通常系咁嘅，头嗰二十年好璀璨啲人都系监狱过噶。哇！屌你，我十九，我十二岁啊！屌你，攞咩吸毒啊？十三岁啊，滚女啊！十四岁啊，屌靓妹啊！十五岁啤大人个肚啊！十六岁啊，老粒啊！十七岁啊，反动！十九岁咪入监狱啦！屌你！二十岁咪继续喺监狱啦，分钟判老钟添。嗱，人生咧头嗰二十年咧就真系好戆鸠啊！你翻學，你去呢、這個讀書，通常呢個都係香港時下年青人嘅方向。 其實 in general 都係俾呢個社會嘅政策啊，或者係規章 去限制咗你嗰二十年。 啱，到你中間嗰二十年啦，嗱，即係你二十歲到四十歲，係人生最璀璨。嗱，你嗰段時間係揾到。享受到有體力、有能力、有魅力，無論你是男人女人都好，那段時間你都一定是會即係有能力去裝扮自己，有能力去吸引你自己，吸引異性，有能力去做一些你喜歡的事。到人生尾嗰二十年，四十歲打後啦，六十到八十歲。 多 夠餘啦！你除咗睇醫生之外，你同啲醫生打好關係， 都唔完全係。即係咧，我發現咧，我諗係六十，即係其實講緊係六十零歲咧。我諗七十歲就 drop off 得最快嘅。 點解咁講咧？筍哥， 我講個例子你聽啦。即係咧，我近排咧就搬嘢喎。即係我啱啱做完嘢之後咧，要拆咗個 setting。咁然後將個 setting 就搬翻入倉。咁嗰時候咧，幫我揸麥豆啊，揸麥豆車個司機咧， 係，我即係佢貨車， 就六十歲人嘅， 係， 六十松啲啊，即係佢啊，頭髮都白曬㗎啦， 扑街！我哋嗰啲四百尺台咧，嗱，你而家想象下个台咧就系四尺乘八尺， 木噶， 木噶，然后咧就乘一尺， 即系一尺高， 一尺高，咁然后啲板咧都我谂系三分板嚟， 哇，点搬啊？ 好卵重啊，系嘛？我哋两个人一齐抬， 系 阿司机一只手抬起一个， 唔系啊， 真系 咁卵坚， 我哋咧仲要搬，我谂系搬大概一百米咁上下啦，先至可以上 lift 咁样啊。咁我哋咧上紧 lift 嘅时候咧，一落 lift 就发现只柜已经摆咗喺度。 哇！ 跟住然后第二转咗落嚟嘅时候，有三只柜摆喺度。你有发现？即系咧，哇！我真系觉得 唔系呢啲练翻嚟嘅，屌你老味！ 阿司机都讲，佢话我就唔系真系叻你，即系唔系或者系体力好过你哋。佢话其实中间咧，都冇，即系啲人都话哇呢啲有技术，其实就冇技术嘅，都仲系大龄。 系。 不过咧。譬如舉個例，如果咧我你後生嘅時候咧，你嘅力咧只係得一百，我就係一千。咁我到六十歲嘅時候咧，跌咗一半，我都有五百。 哦，屌你！你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嗰啲人啦，屌你！ 哇！但係佢話唔好咁講啊，呢、這個以前揸即係以前揸車真係好撚好運。 屌嗰陣時候我咪係咯，我師兄叫我揸貨櫃。嗱嗰陣時候我做學先，咁我師兄咧，星星仔咧已經唔撚做啦。咁星星仔去揸貨櫃喎，個撚樣考撚咗車牌之後考 van 仔，考完 van 仔之後揸貨車，揸唔貨車揸櫃。咁咧考撚咗櫃車之後咧，個撚又同我講：啊九護士做呢啲把撚咧，做塑膠帽，跟我一齊揸貨櫃。嗰陣時揸貨櫃，我同你講係八十年代初期。 哇！發動到爆。 佢人工一個月二十幾萬。真係㗎，我冇講大話。你唔信？你八幾年都你翻去問下啲阿爸媽。 你求其問人啦，呢、這個。其實咧，即係講緊我都問阿司機，司機話佢嗰時候都揾十幾萬。我话哇哇，我听啲人讲系讲紧三十几万啫，咁样，然后佢话屌，我唔带货唔带鬼油啊嘛， 系啊系啊系， 佢话我有时空车拆翻两柜嘢翻嚟，屌你估我个月冇啊， 啱啊啱啊， 即系其实咧，即系如你做正规啊，即系你正常 咁做， 都十几万系坐底啊。 嗰次阿星星仔同我讲，佢话拉只柜去南宁啊，拉只柜去南宁喺呢度上去，因为船运赶唔切啦。只櫃就一日不停，即係你真係唔撚使瞓噶，你唔使旨意瞓。佢咧就如果你一個人食得曬，就三十萬。佢一日一萬蚊俾你，三十日上到去南寧噶啦，應該就香港上南寧。咁佢咧就通常係點嘅咧？就兩個人一齊揸嘅。 係日夜班不停揸。 日夜班不停揸。星星仔就一個人食曬。我話咁你點啊？唔撚瞓啊？佢話唔撚瞓噶啦，屌你瞓一兩個鐘又起身，瞓一兩個鐘又起身咯，喺啲山路度瞓一兩個鐘又嚟，瞓一兩個鐘又嚟咁撚樣咯。咁就佢就話因為你狂揼咯，即係總之係狂揼，咁啊三十日到咯。咁啊一萬一，佢同你計一日一萬，總之就咁佢一個人食曬咯，個沙皮就。咁啊，你好老实讲啊，咁捻辛苦就即系抵揾嘅。 不过其实就唔系嘅，我听即系阿星星仔戆鸠啦，我听阿老嘢讲。老嘢话，屌嗰时候即系上到大陆啊，必须自己揸噶。 系咩？ 请几个大学仔啊？ 唔系，但系你份人工咪低咗，同埋惊俾人老笠啊。 哇，讲紧请个大学仔，佢话系一千蚊一个月啊。 啊，但系惊俾人老笠啊。 咁你架車多幾個人老笠係咪繼承？ 唔係，即係嗰個人會老笠你啊！即係嗰個大陸仔老笠你啊！係驚，因為你唔知櫃嘢係咩嚟 㗎。咁又拍檔㗎嘛？ 咁啊， 即係你 咁咪分薄咗咯？ 你唔係我只拍檔嘅意思係話，你第一次揾佢就可能老笠你啫。屌你，然後有個班底，個個月定時定後俾錢佢嘅，佢都唔想斬爆隻蛋啦。 哦，嗰啲啊，梗係啦，但係講緊星星仔嗰啲係一單啫嘛，佢個人接咗一單嗰啲。 即係我聽阿老嘢講，就以前就好密手。 係啊。 即係佢話佢嗰個十年啊，真係覺得相當之愉快。咁啊，通常都寫喺咩位咧？就係1997年。 啊，系啊， 系啦，即系咧八几年咧揾埋咧，佢话九几年咧一次过俾阿董生清晒袋。 嗱，董生就叻。 系咯，即系我觉得咧，佢简直系佢肯定系马克思主义 呢个真系伟人。 系啦，即系咧。 同埋一样嘢，我觉得点解嗰阵时会清袋咧？就系、是、因为我哋中港关系啊，频密到一个阶段就系你揸货柜车运唔熟。 系。 即系你根本上个边界都好捻模糊嘅时候，同埋啲柜最惨系。點解冇貨出？就係啲廠搬曬上大陸，由大陸出貨啊嘛。 係你同埋你話俾人哋聽，以前哇你揸麥豆都勁啊，揸九噸嗰啲啊，哇揾到你喊啦！但係 嗰陣時係 IE 大佬開工啊嘛。 係係 IE 大佬喂棒檔啊，有貴嘢啊咁樣。 係而家你講緊 真係有架，即係而家啲麥豆啊去曬栽咩咧？栽嗰啲咩會展啊？ 係啦係啦， 即係咩嗰啲， 即係做展覽場地嗰啲咁嘅。 佢就話佢栽得最多咧，就係啊，即係大陸啲狗官啊，喺香港買家私就點買嘅咧？ 係 就首先咧就喺呢個跑馬地嗰度咧，咁有啲好貴嘅，係啦，咁咧就首先咧就就車一扎家私上到佢屋企先。上到屋企擺，擺啱曬啲位先，唔啱嗰啲拎走， 我哋做咩啊？抌啊！ 俾翻嗰間公司啦，即系咧，咁佢哋做運輸就係咁樣走，即系咧，佢係我哋 serve 咧，即係個有錢佬唔會落去鋪度同你睇家私嘅，就將啲家私車曬去佢公司度，喺佢屋企睇咯。睇完屋企咧，就有個 designer 就幫佢砌嘅，大概咁樣擺、咁樣砌、咁樣拼、咁樣拼完啱拎走，佢話一。揸車嗰個同我講，佢話咧一個禮拜劈三萬幾蚊， 一個禮拜劈三萬幾。 因為佢咁樣出出入入、出出入入。 哦，明白明白。 佢話嗰個時候做差唔多係你大概四百蚊一個 point 咯。佢話 咩？ 即係譬如話我一間家私鋪去一去攞一攞、再上嘢就四百蚊。 係。 咁就未計搬嘢工喎，搬嘢嗰度。 哇！即係想話十鳩幾次咯，成十次咯。 如果你諗下， 三萬幾差唔多。 係啊係啊，三萬幾。 哇！啲狗官咁撚撲街，咁撚有水。嚇、啊？聽唔到？ 你吧。 哇！你撲街啊！ 即係嗰個撲街個仔啊。 哦。 係啊，呢度就唔開名啦，費事。 未打靶咩佢？ 咩？ 未打靶咩？ 做電啊嘛。 係咩？ 係啊，係大陸電個。 佢屋企喺邊㗎？ 咩？ 佢屋企喺邊㗎？ 咁我唔知喎，我冇問喎。係咪新疆？但係佢話。佢話最唔係香港啊， 哦、 香港啊，跟住然後咧話， 唔係啊嗰、那個官個仔住香港㗎， 香港有層樓咯， 哦， 係啊，跟住然後咧話講緊話喺嗰個樓，即係咧有一次運嘅時候咧，屌、然後佢話啊邊個你小心啲啊呢個嘢，跟住係咩嚟？屌原來成佢話成箱啊，成個籠裏邊全部都係龍袍嚟嘅。 唔係啊！ 屌，肯定喺國家偷出嚟啊！ 屌你呢啲一定真嘢， 呢啲 仆街， 即係不過但係， 唔係咁啊，整翻件假嘢。 但係 anyway， 你諗下，你香港啊，而家去拆啲有錢佬鞋啊，都不過揾幾餅嘢，你都唔及以前啊，中港物流犀利嘅時候，你個個月竇 一十鳩幾餅，屌， 好閒 嘅。啱啊啱啊，即係嗱，我又睇翻轉頭啊，順哥，人生啊嗰十年，即係阿柴狗講一句説話，我就係想鼓勵下大家年青人。在上網我見到很多年輕人就問我們現在有什麼工種好做啊，現在有什麼工作好做。 好，那就要問一下你找工是做什麼了。對。即是呢其實就很簡單，如果呢你是想著賺錢，錢呢就用來換東西的。那你想換些什麼回來？咁你 target 大咪揾份辛苦啲嘅工咯 ，target 細咪揾份簡單啲。 同埋有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而家啲工冇乜前途，即係你唔好話啊！屌你老味，我份工做十年會升職啊，十年間廠都唔撚喺度啦。 即係唔好諗住人哋俾到啲咩嘢你。 係啊 係。不過但係咧，如果大家有志咧，即係大家入世嘅，盡量揾啲咧，即係錢唔係你代啊。但係咧喺份工裏邊咧，係有好多錢要過手嘅。 系， 即系譬如话咧，四 挑银行挑烂咁多钱过手啦。 点解我会咁讲咧？即系呢个系我咁多年做嘢嘅经验嚟。譬如话，我哋如果拍嘢影相咁样，咁你可能买道具，即系可能系十万八万咁样，即系有几，即系有十几万喺你手嘅时候咧，你系谂紧点样用，使喺边度？即系虽然咧一毫子都袋唔到个袋，咁但系你。對住嚿錢咧嘅 size 越大嘅時候咧，你對錢個感覺就越細。 啊，咁呢個係真嘅。 即係咧，同埋咧，你同埋咧，你就會知道，哦，咁大嚿錢應該點樣用？ 係。 冇見過大錢咧，似乎出嚟做嘢其實好難順利 嘅。啊，呢個係真，因為你對錢嗰個感覺太有感情嘅時候咧，就你投注咗好多感情落啲錢度，好易俾人呃。第一，第二樣嘢就好辛苦嘅，你會做得。 同埋第二咧就係、是，如果你嚿錢越大咧，譬如話到你 control 緊一百萬嘅時候啦。即是在一個 project 裏面一百萬你要去 follow 的時候呢、啊、那你其實跟你合作的夥伴呢他們的水平又會高一點、 啊、這個真 的、啊、然後呢、譬如我近來做完某時裝雜誌其實本世界只有兩個時裝集團而已一個叫 L 一個叫 F 不是什麼 LMLVH 什麼 LMVH 嗎 LMVH 不知道、啊、 那個什麼 總之是 Louis Vuitton 那個集團 是应该咁讲，应该是时装杂志咧嘅范围里边咧，只系得两个集团 系咩 用嘅啫。咁其他你见到嘅集团咧，其实都喺呢两个集团下面附属嘅。 哦，咁样噶？ 系啊。咁、哦、然后咧就我就同其中一个工作啦。 系。 咁然后就发现咗啊，呢、这个即系其实你去做嘢嘅时候，你就可以睇到好多嘢。即系虽然我人工唔高啦喺嗰度，咁、啊、但系你会发现啊，有啲人嚟啊，就系斋坐嘅啫。 哦，做咩？ 跟住然后有啲人咧就嚟到咧，可能系佢有个女朋友喺香港嘅，咁然后咧就住女朋友屋企，咁然后咧就呃公司钱，因为咧你大概住一晚系$250嘛。 哦，即系佢出差费俾你。 系啦，即系就系俾你住。系。咁然后咧，你讲紧佢住30日，系。咁你咪计咯，$7,500，$49,000。 系啊。 佢就系过嚟坐都坐咗$40,000+走。 哇，咁 好啦，屌！ 哇，咁卖杂志系咪真系好礼法嘅咧？ 卖杂志 真系好礼法。如果唔系，点解出到？ 其实唔系嘅，即系除咗系即系杂志，肯定唔系好法啦，但系广告法啊嘛。 哦，咁啊系。 系啊，咁然后就然后你又见到啊，有啲人只肥得嚟又大波咁样。 哇，系最中意呢啲喎。 即系，哎呀，唔中意啦，即系。 最中意啲肥得嚟大波。 即系你会发现啊，呢、这个同呢、这个即係有啲人嚟到嘅時候，佢哋唔做嘢嘅，或者咧佢哋本身個能力， 佢嘅職能係咩？ 佢哋嘅能力好低，唔知啊，但係就埋到班咯。 鬼佬嚟啊！ 咁你又唔係香港人，唔係台灣人嚟、啊、你有時用下腦諗下啊，其實都唔係每一，即係其實都唔係每個人都係因為有能力，佢先可以去到高嘅位置。 咁啊係，通常去到高位置唔係因為有能力，係因為有人屎啊嘛。 咁所以咧，你就要即係咧，當如果你係一個有本事嘅人咧、 啊， 你就可以睇到咧。邊個人有啲咩弱點，可以用咩方法去利用？ 是 如果你係一個好嘅人，咁咪 let go 咯，即係可以同佢做個朋友，因為或者可以同佢做兄弟。係邊啲係兄弟呢？兄弟同朋友係點分咧？ 兄弟我哋出賣嘅，屌 錯啦！呢、這個 朋友我哋出賣得仲金嘅，屌你！朋友就係、是、當你嗰單嘢完咗之後，你唔會記得嗰個人，唔會識嗰個人，唔會知嗰個人叫咩名，屌你！ 朋友咧就係、是、你就係永遠知道佢啲，即係佢永遠只會表現佢啲好嘢俾你睇嘅，嗰啲係朋友。 係 兄弟咧就係、是。佢做咗，佢連佢出賣你嗰啲、啊、想出賣你嗰種諗法咧，佢都話埋俾你聽咧，即係佢啲衰嘢話曬俾你聽。 哇！點可能有啲咁嘅人啊、那個、出嚟做嘢好難遇到 嘅喎。唔係，即係咧，但係而家唔係你話俾佢聽嘛，係你知道曬佢啲衰嘢，所以你可以同佢做兄弟啦。即係尤其咧呢種人咧，佢特別容易咧去揾 partner 嘅，因為咧佢想佢架船大啲，冇咁易沉啊。係。咁樣咧，你就可以同啊，你就可以變咗咧喺同另外一個階層咧。起埋一齊，因為佢都係靠關係噶嘛。係 啊， 佢亦都要向佢嘅關係，亦都要橫向發展，令到佢嘅網絡更加鞏固嘛。 啱， 因為出到嚟做嘢，一個你望到人哋，哇！佢咁多拍檔，咁多勁人嘅，我睇落好似好容易咁樣。有咩我有錢就得啦咁樣，但係實際上就唔係有錢大撚曬嘅，即係肯幫你做嘢嘅人係相當少。 係， 即係你就去做，即係你佢就一定會諗辦法去 team up 一啲有用嘅人。 係， 咁到時你咪又可以行上一層樓咯。 哦， 啊、所以我覺得同而家啲後生仔講下，即係如果有機會做嘅，無論做咩都好，即係你哪怕係做一個小小嘅秘書仔都好，手頭一定要有多啲錢去運作嘅，即係你係要同錢有關嘅，即係唔好係成個過程裏面咧，即係。人哋係啲錢唔過你手嘅，錢過你手係代表 老。喂，但係而家好難有錢過你手啊！做嗰啲工，屌你老咩？而家做嗰啲工，講真一句，老細都冇咁撚多錢啦，佢點會過撚到錢喺你手咧？ 或者佢要俾錢你 operate 啊？ 而家都好撚少啦，屌！ 咁啊係，咁你講真 operate， 咁你都係經理級嚇，講真。 啱啊！你一入去點可以做經理級？ 咁做收銀咯。 屌！做收銀你都冇錢自己貼喎，街屌你找撚錯錢啊！唔好撚啦，屌！咁咧我又想講一單嘢，咁啊近排咧同有一個朋友傾開偈，女仔嚟 啊。 咁咧嗰個女仔同我講一樣。 係咪阿妹啊？ 唔係，屌！另外啊。 咩？ 阿邊個啊？同你拍檔嗰個女仔啊？ 哦啊！ 啊啊講個名，屌、okay, 你！阿邊個姐啊？屌！ 啊 阿乜姐咁咧？阿乜姐咧就誒嗰日打電話揾你，但係個電話咧無啦啦打我個電話。咁、佢就喂九護士咁樣，我話喂傾下偈啊咁。咁佢話咧呢排咧就同個男朋友散咗，就好希望再有錢可拍。我話唉、哎，你搏命做嘢好過啦，有錢就有感情啦。佢話唔係啊，嗱女人好得意啊，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呢句説話又可以出翻嚟，女人就真係冇幾多個十年。女人最靓是哪个时间呢我告诉你。 18岁。 啱、 即係十八至三十呢個階段係最靚嘅。 最緊要係乳臭未乾， 即係爆乳銀同爆乳同銀。即係嗱，我話俾大家聽，女人過咗呢個階段，你再去即係識男仔咧係好難。同埋一個女人咧最罩嘅係咩咧？有錢，有錢你身邊嗱男人就唔同喎，男人有錢先有女人噶，女人調翻轉啊，有錢就冇男人。 唔係啊，陳振峰、陳振聰都。奶系奶出一个天下 啊！陈振聪嗰啲系另外啊！屌你老味，所以成日都鼓励一样嘢，香港大学应该引入呢个风水同埋呢个嗰啲祈福堂。因为如果祈福堂识英文啊，我屌你老味，国际化啦、啊、你好唔好？搵去意大利又得，屌你老味，你去美国祈福又得，呃几捻多人钱啊！屌你老味，我哋应该有啲祈福堂证书啊，俾香港啲大学生读下啦！屌，应该有啲风水学证书俾大学生读下啦！你一单。一几亿啊，大佬人哋 哇何止几亿啊，真系屌人哋知唔知佢架车要搵货柜车，佢啲钱多到搵货柜车车嘅 系咩？ 系啊，你唔知啊？ 冇睇啊？ 系啊，佢啲钱多到系用货柜车去车嘅。 哇，佢又叻，我收现金。 你谂下一个货柜几大？ 佢系咪乱鸠咁塞仔钱？ 哦，咁啊可能系。 哇，不过嗱，女人个十年唔多嘅，你睇翻阿乜姐啊？佢上次我哋见佢嘅时候，嗱，我第一次识佢嘅时候。嗰陣時佢讀緊書十幾歲好似係咪啊？ 廿歲頭啦。 廿歲頭，哇！啲皮膚真係白白滑滑㗎。你而家見佢真係點講咧？潮水咗，即係你又唔可以講佢謝啊，真係潮水咗咯。即係啲頸紋啊、魚尾紋啊，嗰啲出曬嚟啊，真 係。不過我覺得就係咁嘅，佢都有個好處嘅，即係兩老咗， 風 咁啊， 風味好咗，味道好咗。 風皮。屌靠啲嘢，燒烤味， 味道好咗，女人 本來原味而家變燒烤味， 屌你啊！ 屌佢味，跟住然後我又覺得即係點講咧咁啊有個好處嘅，即係跟住落嚟揾佢嗰個男人咧，一係就係貪佢啲錢，係，如果唔係貪佢啲錢，就真係中意佢咯。 哇！ 即係其實冇 嘅， 屌你十個男人九個娶個老婆翻到屋企都唔靚㗎啦。 筍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啊！而家中港關係咁頻繁，香港啊有識私事嘅男人啊都翻去大陸揾女人啊，好多啊！真係嗱，我識身邊有啲醫生，有個老婆離撚咗婚之後咧，咪長期翻大陸揾，真係㗎。你翻到大陸就唔係認醫生㗎啦，屌！有啲認醫生嘅亦都溝過大陸嗰啲護士，好撚靚啊！我見過。即係有幾個哇，溝起大陸護士，我屌佢老母靚撚到真係冰一聲跌落水啊！真係屌你成個范冰冰咁撚樣嗰啲。 哇咁正！ 係真係靚撚過范冰冰，唔係講笑。嗯、即係唔化妝喎，化撚咗妝唔得了喎、嗯。即係因為大陸嘅多你有得揀啊，即係揀得你多啊嘛。佢哋又唔老撚肚，你睇下香港你阿咩姐嗰啲，即係個十年已經過咗啦，即係佢最璀璨嗰十年冇拖拍，嗯、即係好心啦，有拖就拍下啦，咁又搞成咁撚樣啊嘛，即係同。佢同男仔啲關係 last 得唔耐，我發覺佢即係一陣就換一個，一陣換一個，因為即係你人生好多十年嘅時候，你又要珍惜啲啊嘛。等於阿妹一樣，阿妹而家冇拖拍，三兜嘢啦，準備 係嘛？ 係啊，佢同你。 如果佢唔係搬過嚟我度住啫， 而家佢我寧願佢搬嚟我度住啊。 搬嚟我度住好啊！ 我想搣下個 pat pat， 好靚啊 pat pat。 係咩？係 啊，好靚。 動兩棍得唔得咧？ 我都想啊，屌！ 好悶 啊！即係人生你睇下十年係唔多噶，你睇下阿妹個十年即係。耗費了咯，我覺得白費了咯，即係到佢三十歲到四十歲呢十年就好沒落啊感覺。 不過難講嘅，即係佢即係點講靚女嘅時候咧，其實一個人咧佢個外表好靚嘅時候咧，佢會係佢面對緊係另一個世界嚟嘅。 係， 即係譬如話你有一日你可以好隨便咁樣行入一間鋪頭裏邊，就算你買片餅乾啊，只要嗰個 sales 係男仔嘅時候咧，屌你肯定九五折。 啊咁啊！ 你哋俾你睇到有 啲周秀娜入嚟啫嘛，你會唔會俾錢佢啊？屌你！ 唔係仔， 唔收錢添啦！ 唔係仔， 嗱即係你俾個波我聞下得唔得先？ 一邊都得噶啦！ 喂，你條波攬俾我睇，唔收錢。 即係咧，你其實咧，你即係其實真係你靚咧，你個外表可以靚好吸引咧，即係大家都想嗒你糖嘅時候啦。你其實面對個世界另一個世界嚟嘅， 啱。 屌你咩？好似我哋一樣衰開嘅，我哋面虛開個世界就特別恐怖，即係又恐怖啲噶嘛。 啱啊啱啊！ 大佬，屌你個臭閪行，唔係你條撲街又 行 嘅， 買 屌買 完 快啲走啦！屌你我細個，屌你咩？你望到我呢啲樣啊，只係窮人㗎啦。 咪同我一樣。 我細個走去幫人影結婚相嘅時候，有魚翅食。细路快啲食啦，食完冇捻得食啦。 哇，咁捻衰啊！屌。 屌，嗰次系咩咧？仲系即系咁啊！自己系有啲问题嘅，即系譬如话 嗰次咧，佢啱啱食刺咧，嗰刺咧就好似一條帆船咁樣嘅，喺個碗嗰度。係。咁一條帆船咁樣嚟嘅，即係應該係一個群刺啦，即係每人係細嘅，每人一碗咁樣嘅。係。跟然後咧就，你知我哋例牌都係食完刺先至影相。跟然後咧咁嚟到，咁然後我同阿錄影師兩個咧，就即係又唔係誇張嘅，我哋真係哇哇好犀利啊咁樣。跟然後隔離有啲人睇唔順超嘅時候，咪屌鳩你咯。 邊咩人嚟嗰個？ 唔會，佢啲親戚嚟嘅啫。 哇！我屌嘅咯。 其實冇嘅，有啲人慣咗屌伙計就係咁簡單，即係佢叫喂屌你今日請你就係受我氣㗎啦，吹啊咁樣。即係講著俾著今日已經屌一隻筷子車埋佢走撚咗佢啦，屌你啲水米撚細枝攞。屌你咪啲叫佢就走過嚟同我道歉 ，otherwise 真係 low way 啦。即係但係而家即係以前唔識咁咪喂，你會喺一個樣衰嘅人世界裏邊，人哋知係窮人，人哋侮辱完你之後，你心裏邊都只可以唯唯諾諾，哎係係係係。 啱啊，但係屌你。你是一個 有名氣或者有錢的攝影師，人哋唔係咁噶。喂， 我 係 周秀娜，我對波夾一夾。 喂，食多碗啦，屌！喂，食多碗先 食啦。啲刺咁細碌嘅，我要好似有啲你咁粗咁樣。 屌！ 屌，揀掂啦，想食乜都得啦。屌你唔係醜樣揀就一個罪。所以咧，其實即係當一個靚妹咧，由靚走到又唔靚嘅時候咧，其實佢對佢嚟講都係一個 education， 即係呢個世界會變得更加真實。 所以你見啲中女咧，同中女拍都好得意嘅，佢哋好直接噶啦，即係都唔會講啲咩花巧嘢，你淨係同佢講，喂食完飯屌閪，嚇啱啊啱唔啱唔去噶啦，屌，即係等你同大提琴講，跟住同佢嗌萬樓，喂食完飯屌閪，哦好係咪啊？一樣啫，即係佢叫你去啲嘛，到時就喂食完飯諗住去邊個翻屋企，有冇搞撚錯啊？屌你老母，你叫我出嚟食飯食啦，然後翻屋企，唔係食完飯屌閪嘅咩？你老母快，你嘥你曬啲時間咁撚樣一樣啫，屌。 咁啊係，即係其實講即係點講咧？所以去到中年嘅時候。即系到佢哋进入另一个十年咧，佢哋就可以望到另外一个世界。 啱， 好似我哋就唔同啦。屌我哋最尾由细到大都系咁捻穷嘅时候咧。 咁你唔好讲啊，笋哥，屌！嗱，到你过咗人生璀璨嗰十年，到尾嗰十年系点嘅咧？即系六七十岁啊，五六十岁又点咧？嗱，好老实同你讲，笋哥，我中年四兜嘢啦。我发觉一样嘢，以前冇噶，夜晚去多咗几次厕所，即系你真系会趌起身去厕所啊，原因系急。第二，你身體機能走下坡。以前你叫我屌你去跑幾個圈，屌你副車仲好撚快。而家唔係話跑幾個圈，行條斜路都氣喘啦。 琴日我老細昏鳩我，同我講，佢話、啊：你而家後生強力啲，老咗啊大把時間你嘆。 你講啊，屌你！ 然後咧，佢仲咁話：你而家你諗住換咗幾年嘅自由，老咗你咪有排做咯。我心諗你黐撚線嘅。屌你估個個有得老噶？ 啱啊！有啲人連老都冇機會老噶嘛。就是、你睇下 van 仔撞埋佢嗰幾個後生仔嚟啦。 其實呢個世界好多呢啲人嘅，就係、是、咧，即、就、係、是、當佢最輝煌嘅時候，屌一係無啦啦俾人一個子彈穿頭過，一係咧就一把刀仔吉穿咗隻條腸。 一係就架貨車衝埋嚟啦！屌， 屌你咪老土到啊！屌你係要死，鏹水淋落嚟，刮到診哥都係。 啱啊！屌， 屌你！ 所以人生冇幾個十年，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是啊、你珍惜啲你而家嗰個階段嗱。聂老达有一句诗成日都讲嘅一本诗集叫做爱情太短遗忘太长。阿笋哥头先问咗一个问题，佢就话结婚我后唔后悔，即系我后唔后悔结婚。我想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就系我好后悔结得迟添，即系因为爱情太短遗忘太长。第一我唔要小朋友，第二样嘢大家嘅相处咧，我同阿宝宝龙嘅相处就系、是、你会觉得大家嗰日会好短嘅，即系大家见面嘅时候，因为大家。嗱，你都認識得我有十年啦，你見我食瞓玩多屌嘅啫嘛，即係真係即係嘅生活就係食瞓玩多屌嘅時候，你咪會覺得啲時間快過啲，即係咁你咪會覺得另外一半就係、是、即係同佢一齊嘅時候嗰、那個時間太短，你只要抱咗咁嘅心態去咀嚼你嘅生命嘅時候，你大家年青人唔會覺得話啊，我有咩出路啊，我第時應該點？你珍惜而家你想做啲乜嘢？ 係，即係大家一個比較正面嘅睇法咧，我就建議大家，我想可以同大家講，你哋係冇將來嘅。 啱，你咁樣會舒服啲啊！你覺得冇聽日咧，你就會努力今日㗎啦。 因為點解冇將即係冇將來嘅意思係我哋唔會再唔會好似你哋上一代一樣，會變得好有錢、好富貴。你嘅生活咧裏邊咧。不會再有很多隻龍蝦、鮑魚和魚翅、啊、你也不會有很多女人纏住你和你日日屌閪，即你只會是一個很普通、很平凡、很戇鳩的人、啊、即呢如果你今天你唯一可以做的呢就是翻工、放工、吃飯、 啊、 但是唯一可以調節就是你的心情、 啊、這樣就好一 點、啊、即是呢這個真的很真實的，即是呢 唔係因為好多人咧想將呢個咁嘅現象咧將佢 cover 咗，將佢隱藏咗，令到你睇唔到，係因為驚你好容易去跳樓。但系如果你听完我呢个节目，谂住去跳楼嘅时候咧，千祈唔好话我讲咗呢番说话喎。 十哥，我讲一样嘢俾你听。有一日，咁我同阿宝宝龙咧就去买手袋啦。咁我去买手袋咧，因为佢话做嗰啲咩 private research 咩 private sale， 咁咧就 VIP private sale， 咁个 sales 就 call 我哋落去，咁啊留咗即系特登留咗一啲嘅 hot item 俾我哋去拣。咁咧嗱，以前我嗰个年代吓，八七几年出生嘅年代。你知嗰陣時嗰啲英文教學係點英文教學㗎啦？啲阿 Sir 啲英文都係好撚屎㗎啦！屌你，你喺外國翻嚟嗰陣時都好吃香㗎嘛？即係你滿口英文啊，真係好撚勁啊！人哋覺得你，我話俾你聽，嗰個 sales 喺嗰間名店裏邊，突然間個鬼佬走入嚟，原來鬼佬好撚靚仔，原來嗰個係佢老細，即係美國佬美國廠嘅老細，即係美國嗰邊過嚟。那個 sales 一同佢傾偈，哇！嗰口英文漂亮到不得了，即係你而家做一個 sales， 我諗。有冇30,000元啊？ 边度先 ？Coach 咯， 咁有啩？ 有冇噶？ 我唔知喎。 嗱，以前系我哋嗰辈识讲咁流利英文嘅人，即系喺我哋个嗰个年代，我谂 搞掂咗啦， 搞掂咗，真系搞 掂咗啦。 即系你嗰个沟通能力咁好，咁我唔单止第一次见，有一次我 IT 而家请个 sales 咪10,000元嘅咋？ 我谂八九千啦，跟住加埋 commission 14,500咁样啦。 嗰、那个靓妹嚟嘅，咁咧佢就讲一口澳洲口音嘅英文，咁咧就同一个美国客就喺度 sell， 因为我哋即系买即系喺嗰度行咗好耐啊，咁佢就 sell 我哋啊咁样，买嘢买玩玩下都玩啦，差唔多谂3个零钟头。咁啊佢 serve 我哋嘅时候，佢就 serve 第二个客，有第二个客问佢嘢，咁咧我就哇阿妹妹。你啲英文咁好，系啊！我4岁啊，去澳洲嗰度读书咯。我哇，你翻到嚟做呢份工，嘿，而家好多人都做呢啲工噶啦，香港搵嘢做好难噶咁样。哇，屌你，比我哋嗰阵时口英文咁靓都唔使做呢啲嘢啦。即系已经唔使做呢啲嘢。哇，你4岁过，哇，你写得喎，写得，我写得中文好，英文仲好过中文噶嘛。 啊！ 即系咁样嘅时候，你唔使做 sales 啦，已经。 咁做 sales 都冇罪嘅。 唔系啊。点讲咧？浪费咗你嘅知识。 冇浪费啦，边个人条生命唔系浪费紧嘅，系咪？ 屌咁啊系，即系你咁样讲啊，咁啊系啦。即系嗱，我想讲，而家系一个咁嘅，即系经济战嘅时候啊、你一身装备，你真系好，即系英文漂亮，样子又靓，咁都可能净系做一个 sales 咁。嗱，今次我去见， 不过好难讲啊。你谂下，人哋做 sales 可能又有好多机会喺度。 喂，我见啦佢。 屌你老尾，你话。你去嗰個叫做咩？屌人哋可能喺中間都唔知俾人包養咗幾十次，跟住然後翻翻嚟呢度做嘅啫。屌你咩？好多做雞都係咁噶。 哇！咁你好難咁樣做雞。 唔係，我唔係話佢啊，哇！好多做雞嗰啲啊，都係諗緊啊，幾時邊度有個老細包起自己搞緊掂啊？屌，跟住然後搞緊掂咗，屌然後條友移情別戀，咁你咪又翻出嚟做雞咯？其實就係咁啫嘛。 唔係，即係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而家年輕人。你唔好成日諗住我有個才華會發達或者點，好多人仲有好，即係個才華係有喺度嘅。咁係個我諗機會未到啦嚇。如果正面啲嚟睇，如果唔正面啲嚟睇，就係、是、我哋大勢所趨，就係、是、我哋知識型嘅經濟就係而家好多地方以前窮嘅地方啊。嗱，以前香港咧喺我70年代嘅時候咧，逢係嚟香港出差咧，有一鬼佬啊，尤其差人。你見以前啲鬼佬嚟香港做差人，一俾咧第一時間已經俾幫板㗎啦，啲鬼仔。而我記得嗰陣時，因為我認識個即係差人嘅即係家族，咁佢講，佢嗰陣時咧外國嚟咧，只要你中學畢業肯嚟香港咧，已經係俾幫板。仲有一樣嘅特別津貼叫咩咧？落後地方特別津貼，香港叫落後地方，點會落唔到？咁即係你嗰陣時嗰、那個英文溝通的水平會渣啲，但係你而家屌你老母，周街啲人都係咁嘅時候，即係你要再殺出一個重圍係好難好困難，即係正面啲嚟睇就係叫大家年輕人時機未到啦，負面啲嚟睇就係而家個即係世界經濟戰已經太埋身肉搏嘅時候，大家唯一可以調劑嘅心情咯， 係啊， 即係因為已經知識型經濟窮嘅地方嗱，以前香港佢有一種叫落後地方津貼就係、是。 香港以前得兩間大學，而家香港有幾多大學？八間七間？ 八間。 八間大學，周街都有大學生嘅時候，唔係叫落地方啦啩？屌，即係周街都移民嘅時候。 即係大家，即係呢個年代咧，就做嘢就唔好望出頭，即係住唔好諗住得大，食唔好諗住食大份，即係咧就揾樣嘢調劑下自己的心情。即係咧，如果哪怕係咧打一次舒服嘅飛機咧，嗰日啊，你都會覺得係。是好咗嘅， 好啲， 系好咗嘅。即 系 咧，你试下咧做紧到 blink 即咁样翻到屋企， 打滞飞机， 屌，然后条飞机都条筋都唔捻硬， 真系 打咗一半，屌啲精飙一声，主户流咗出嚟，哇！你个觉得你家姐一个废人啊， 叫画精啊嘛，屌！ 即系咧， 唔系最好，我就系觉得咧翻到屋企有条靓女吹下箫啦，屌！但系呢个机会我谂 应该冇啦，所以咧，哪怕咧就系大家最无聊嘅时候咧，都揾一啲。嘢係安慰到自己，即係譬如話，喂，好似阿九護士咁樣，成日買啲靚嘢嚇，或者係 唔係因為細個窮啊？ 係咁，但係都係對你嘅心靈都係一個安慰嚟噶嘛。 我話俾你聽啊，筍哥，你細個窮到即係嗱書包，你中學換咗幾個書包？ 一兩個咯，中學。 我話俾你聽，我嘅書包由小學用撚到中三。 其實你講緊我而家有個綠色嘅袋咧。嘅背囊你有時都見到嘅， 嗰個 Gigery 唔係，我覺得唔知咩 sport， 我係講緊中，我嗰時候中，我用咗13年啦， 係 用咗13年，係啊。 但係你嗰個仲係時款啊！我話俾你聽， 連入邊嗰啲防水料啊， 都甩曬嘛！我都甩過一屌，我有一個甩緊啊！屌你老味，屌我話俾你聽，嗰陣時窮到中學。即係大家去溝女嘅時候，我仲戇鳩鳩屌你老味，著緊嗰啲阿媽買嗰啲校服，永遠係由中一著到中五噶嘛。即係大到你根本接受唔到嘅師生都話：啊，九護士，你翻去叫阿媽唔好買呢咁嘅校服啦，但阿媽睬你閪崩啊！屌你老味，即係咁嗰啲校褸又係長褸嚟噶嘛，咁件校褸拖到腳眼噶嘛，即係窮到係一個咁嘅階段，屌你老味閪，到而家有錢啦，梗係補償翻俾自己啊，大佬。 咁啊係，即係所以我覺得。 我嗰陣時候我記得拍拖啊，即係又講翻人生冇幾多個十年。我嗰陣時候拍拖冇錢啊，邊啲地方唔會行咧？海港城啊，嗰啲咩 landmark 啊。我聽啲前輩講咧，話咧即係以前講真的最大娛樂咧就係、是、即係都唔係話拍拖啊，最大娛樂就喺屋企吊閪咯，冇嘢好做。 冇嘢好做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就係最即係點講咧？無論係有錢同埋冇錢人都好啊！ 啱啱喺屋企屌閪，屌閪係好悶噶， 屌閪係好撚平騰。 唔係屌撚完瞓，撚完屌嗰陣時屌。 咁你溝過第二個啊嘛？ 邊有溝啊？屌你老母冇曬錢啦！屌你出街都冇錢。 工廠妹啊！ 邊有工廠啊？香港而家屌你！ 以前啊，我講緊。 屌以前坐拉嗰啲工廠妹唔肯溝你啊！屌你！ 精神病人啊！ 嗰陣時連。讲嘢啊！我嗰阵时坐拉啊，坐韦尔达啊，讲嘢啊，个拉长屌柒你啊！有边个拉长噶嘛？ 知 一翻到去第一时间做咩呢？第一时间排队去厕所，要排 number 噶嘛，举手噶嘛。三号去厕所咁样，你一排到，你一翻到要举手啦，食完饭，因为排到你嘅时候可能放工，你除咗赖之外都冇第二样嘢。你一去咗厕所，咁咪俾人屌咯。因为啲机一步步推过嚟噶嘛，咁你堆捻晒你面前咪俾人屌咯条拉，咁所以又排队去厕所嗰啲好捻惨啊！嗰阵时坐拉屌，啲人根本食饭得个九个字我记得，屌你老咩落得楼上得嚟都够钟咯，屌啊老母！ 唉，所以即系人， 所以人生冇几多个十年，大家好好享受下而家嘅十年啊！ 好，系 OK， 拜拜。